第七十节，此在是空间性的时间性。虽然时间性这个词儿所意味的东西与时空这种说法中所领会的为时间的那种东西不是一码事儿，但空间性却似乎也像时间性一样构成了此在的一种相应的基本规定性，从而生存论时间性的分析就似乎在此在的空间性这里达到了极限。结果凡说起我们称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就必须把具有时间性而且也具有空间性相提并论。我们曾把一种现象认识为此在世的空间性，并展示出它是属于在世的。这种现象是否为生存论时间性的此在分析提供了支点呢？在生存论阐释的进程中，此在具有空间性时间性的规定，这话不会等于说这一存在者现成存在在空间中以及时间中，这一点无需乎赘述了。时间性是操心的存在意义，此在的建构和它去存在的方式在存在论上只有根据时间性才是可能的，无论这一存在者是否摆在时空中。于是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另一方面，指出这一空间性在生存论上只有通过时间性才可能，这却既非意在从时间中演绎出空间来，也非意在把空间抹灭为纯粹时间。如果说此在的空间性在生存论上被作为基础的时间性所包纳，那么这一在下文中将要澄清的联系却也有别于康德意义上的时间优先于空间这种提法。在空间中的现成事物的种种经验表象作为心理上出现的事物在时间中进行，于是物理的东西间接地出现在时间中。这种说法并不是对空间之为直观形式进行生存论存在论上的阐释，而是从存在者层次上确认心理上的现成事物在时间中一一相续，应得从生存论分析的角度来追问此在世的空间性之所以可能的时间性条件。而此在世的空间性则又奠定了对室内空间的揭示，我们首先必须回想此在以何种方式是空间性的。此在之为空间性的，只因为它能作为操心存在，而操心的意义是实际沉沦着的生存活动。从反面看，这等于说此在从不甚至也从不首先现成存在在空间中。此在不像一件实在的物或用具那样充满一块空间，于是乎把它与包围它的空间分开来的界限本身就从空间性上规定着那块空间。此在设置空间，此在绝非现成存在在一块由躯体充满的空间中，此在生存着向来就占得了一个活动空间，此在向来以如下方式规定着它本己的处所。它从设置了取得了空间的回到它定好了的位置上。若要能够说此在在空间中现成存在在一个地点，我们先就必得在存在论上不适当的看待这个存在者。一个广延物的空间性与此在的空间性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此在知道空间，因为取得空间与表象具有空间性的东西全然不能划等号。物理说这种表象是以取得空间为前提的，也不可能把此在的空间性解释为一种不完满，仿佛由于精神注定要联系于一个肉体，生存就总免不了那种不完满似的。物理说因为此在是精神性的，并且只因为这个此在具有空间性的方式才可能是广延物体本质上始终不可能具有的方式。此在取得空间的活动是由定向和去源组建起来的，诸如此类在生存论上是如何根据此在的时间性而可能的呢？时间性对此在空间性的奠基作用只应得简短的提示一下，只限于对今后讨论空时对偶的存在论意有必要的东西。此在之取得空间包含有某种揭示活动，即通过为自己定向而揭示场所这样的东西。我们用场所 这个词儿首先指用具的可能联署的合锁项，而用具是在周围世界上锁的可定位的用具。但凡对用具的发现、操作、移至、移开之际，藏锁总已是揭示的。操劳在世是定了方向的，为自己定着方向。联署本质上与因缘相关联，它实际上总是从操劳所及的用具的因缘联络方向得到规定的。只有在一个展开了的世界的视野上，因缘关联才是可理解的。因缘关联的视野性质也才使得场所联署的合所项所特有的视野成为可能。通过为自己定向而揭示场所，这一活动奠基于某种期备，即以站出方式有所拘持的期备着可能的向那里和到这里。站的空间作为对场所的定了向的期待，同样原始的，也就是把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带进前来去远。操劳活动从先行揭示了的场所有所去远的回到切近的东西，接近以及估计与衡量去远的室内现成事物之内的诸种距离，这些都奠基在一种属于时间性的统一的当前化之中，而定向也只有在这一种时间性的统一中才是可能的。因为此在作为时间性，在它的存在中就是站出视野的，所以它实际的持住的能携带它所站得的一个空间。从这种以站出方式取得的空间着眼，当下实际的形式和处境的这里所意味的就不是一个空间地点，而是切近操劳所及的用具整体的环围的活动空间，而这一活动空间是在定向和去远中敞开的。带进前来使得消散于世的操作与经营成为可能，在带进前来之际，沉沦这一操心的本质结构昭示出来，在沉沦之际，并从而也在奠基于当前的带进前来之际，有所期待的遗忘跟着当前跳，由此就展示出沉沦的生存论时间性建制。当前化把某种东西从那里带进前来，而在这种当前化中，那里被遗忘了，于是当前化失落在他自身之中。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情况，当对室内存在者的观察始于这样一种当前化时，便发生出一种假象，首先只是一个物现成摆在这里，同时也是不确定的摆在一个一般空间之中。只有根据站出视野的时间性，此在才可能闯入空间。世界不现成存在在空间中，空间却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得以揭示，恰恰是此在世的空间性的站出时间性，使我们可以理解空间不依赖于时间，但反过来却也可以使我们理解此在依赖于空间。这种依赖性在下述众所周知的现象中公开出来，此在的自身解释与一般语言的含义内容广泛的由空间表象统治着，具有空间性的东西在表述含义与概念之际具有优先地位，其根据不在于空间特具特全能，而在于此在的存在方式。时间性本质上沉沦着，于是失落在当前化之中，唯当上手事物在场，当前化才会与之相遇，所以它也总是遇到空间关系。结果时间性不仅巡视着从操劳所及的上手事物来领会自己，而且从诸种空间关系获取线索来表述在一般领会中领会了的和可以加以解释的东西。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